大家好，我是快必，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ne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返嚟大军阀啦，咁即係啱啱呢已经越嚟越多嗰啲网友呢就喺度催促我哋，嘩仲未开始嘅咁样。咁因为即係今日呢我哋就其实係点讲呢， 即係其实就我哋呢一个阵容呢就其实就唔会再催促我哋係要快开始㗎啦，因为我哋伟大嘅土伯呢土君王呢又不在香港啊，係 咪係咪嘅，上个礼拜都讲咗㗎啦已经係。咁啱啱见到啲网友喺度吹啦，咁靠身消吹啦，成 PM 埋我啦，係咪咁有啲即係有啲网友就踩场啦，就係唔听都罢啦，咁係冇所谓嘅其实係。 係啦 你咁型嘅你。唔係咁係咁 样㗎啦，今晚唔係大军阀㗎嘛，今晚係大军曹㗎嘛。我土君行喺度就係大军曹㗎嘛，係。咁但其实呢是有原因的，因为话说咧，我哋嘅曹总咧就呢个亲征远赴呢一个城大去采访， 我系唔系我采访到啊，我主要影咗啲相啫，咁啊即系都亲身去一去啦，咁即系话晒嗰度都系我母校啊嘛。 系啦，呢度间房入边咧有三条友，有两个人咧就系即系。是城大的校友嚟 嘅。嗯，是啊，即原本阿土伯都是校友嚟嘅，即是他那段时读个 master 嘛，是不 是？哦，是咩？那段时候那个而家出事那个体育馆呢是不是新兴建的地方 呢？他那个就不是新兴建的。 90年代起 的。那个就其实呢他第一期起的时候呢就一起起的。那我见到就是说咩有 CTU Secret 啊那些人呢就是在讲就是说啊，即是这个是呢即是梁振英做这个校董会主席那段时起的，这样哪有咁早，没那么早的。只不过呢即係我哋做新聞嗰陣时候就即係其实纯粹 cap 咗句啦咁样。咁其实就係、是、一开始就有嘅，其实係主要以前呢城大呢就喺旺角㗎嘛，係咪、嗯、即係嗰陣时叫城市理工学院啦。咁自从佢自己係即係转咗过嚟九龙塘嗰边，即係开 campus 之后呢，咁其实呢、這个所谓 sport complex 呢，即係我哋而家所讲呀，嗰个叫咩胡法师咩咩体育馆。 胡法光体育馆。 胡法光，唔知法师定法光啦，即係好有道教 feel 嘅，其实成个名都。 有边个赞助嚟 㗎？咁就係、是、嗰、那个叫唔知陈乜 Q 啊，总之就即係我唔识嗰啲人啦，都係总之就咁嗱，佢就叫做其实嗰陣时我哋自己呢，即係你话而家今时今日我哋见到个 campus 呢嘅 CTU campus 呢，就同我同阿龙啊、嗯、即係畢业嗰个期间呢，其实完全系两回事嚟㗎啦，已经系。我諗嗰个叫做系扩张呢，即係起码有两倍。差唔多 啦，呢、啊這个 起码两倍添，因为其实佢除咗叫做系搞呢、這个叫做系佢上面仲有个 creative media 嘅学院啊嘛，咁、 嗯、 creative media 学院之外咧，哇佢原佢仲封埋以前咧嗰、那个叫做系叫罗马广场啦， 系啊， 即系嗰个就搞埋嗰个 lecture theatre 啦 ，BBQ 嗰度都冇咗啦， 系啦、啊，即系原本有好多即系公共空间嘅，咁连嗰个 academic building 咧都加咗一个嘅，其实系。咁成个学院呢，即係其实成个城大呢嗰、那个建筑面积已经比我哋即係哇我哋嗰时毕业前十年前呢已经系倍大咗两倍咁滞。咁、 嗯、 但係你今时日佢叫做系佢嗰个叫做 sport complex, 嗰个叫体育中心啦，系咪呢个胡法师体育中心啦。 你喺嗰度做个 gym 嚟呀？ 系嗰时做个 gym 嚟嘅，其实我就甚至乎而家间唔中都会去嘅。咁而家呢就今日就两点四十五分嘅时候就出事嘅，就无端端塌方嘅，其实系。咁哇你塌方就好犀利啦，因为其实成件事好突然嘅。即係仲慘過地震，喂！你地震都叫有啲先兆啦，佢係完全冇先兆。 唔係喎，唔係話之前係有個先兆喺度，佢收到個投訴就係話，即係喺個邊位嗰度開始有啲剝落啊嘛、嗯。其實係叫啲食蕉成日走過去望噶嘛，但係佢哋係冇一個措施諗下點樣加固啊，或者係研究噶嘛呢個地方。 係，即係嗰啲叫做係即係所謂學校裏邊嘅 property management 啦， 係啊， 係咪 物管啊嗰班物業管理？ 咁就嗱呢一個 sport complex 咧。其实讲真啦，你话而家咁样塌方法啦，你就叫做系算就大命啦，叫做不幸中嘅大幸啦。因为其实咧出事之前个礼拜咧仲系考紧试嘅，咁点解考紧试咁大镬咧？因为 sport complex 咧，